耍友情，常开着出去，没有电视，网路不太熟悉，城市中城市，不少菜没正形，又满足美丽自己开心，不算太年轻，简单的情绪，脑子有时不需太过用力，生活小清新，没有复杂旋律，工作旅行都是流水情，我弄错了时光，却冲淡悲伤，我举起了希望，跨越光斑斓，远去一段的陪伴，路会不会白费，如此点着无限大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转圈圈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时光却冲淡悲伤，我举起了希望，跨越光斑斓，远去一段的陪伴，能会不会白费，如此点着无